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
但是 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Thank you. 醉，爱比不爱可悲，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，将你温柔的双臂会甜蜜的牵住谁，我用情付诸流水，爱比不爱可悲，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，不见的人的眼泪停在眼眶里，那样苦苦徘徊。我用情付诸流水，爱比不爱可悲，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，将你温柔的双臂会甜蜜的牵住谁，我用情付诸流水，比不爱可悲，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，不见男人的眼泪停在眼眶里，那样苦苦徘徊。 吸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

抱月去，化春风云外追踪冤女梦，恨满空，愁恨尽多作弄。难解百般愁，相知爱意浓。 情海变苍茫，痴心如冷风。 纷飞各天涯， 但愿他日重逢。 夜漫漫路上珍重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呼吸，慢生活 ，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Thank you. 也没有答案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甜蜜，刹那掉进回忆。

但愿花亦艳红，离句路上烟雨梦。啊，寄相思风雨中， 寄痴心风雨中。 抱月去，化春风云外追踪冤侣梦，恨满胸，愁恨尽多作弄。难解百般愁，相知爱意浓。 情海变苍茫，痴心如冷风。 纷飞各天涯， 但愿他日重逢。 夜漫漫路上珍重。 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，你的

此直到天长地久。 15度，北纬39度，调频96.9兆赫。

催我学跌倒，人才能走路。自知不中用，尽翻简谱。你可否对我好？你没有六尺高，你答应待我好，努力也能弥补那点高度。无谓烦恼，宁愿自保，我没有跟你预告。曾经每一天相约找你离去，陶醉你的故事，互相勉 愁，这个戏烂了以后，那是是非非该欣然看破。多少次错过又来，多少次爱过再爱，直到拥有才明白我的爱。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